嗯，你小舅舅干嘛呢？ 钓鱼啊。 钓鱼？有收获吗？ 半个小时了，毛也没有。 闭嘴。你行你上。 我是。来了来了，鱼竿动了。 这 啊破鞋。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一世华商。朋友们，快偷偷月票吧，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一掉一双，我快受不了了。 第138集，方景行平时和他 PK 是五五开，现在对着一个被调整过难度、攻击习惯做过少许改动的黑色风影师，也没有坚持太久，紧跟着扑街。众人看得稀气， 九生石果然难呀， 九级以上每次都得打好几遍。 正常，他们对 NPC 不熟，很难一次性过。 哎，说实在的，能打这么久已经够不容易的了。 两位 NPC 弄死他们，便回到了原先的位置，并肩站着。江晨选择原地复活，躺在地上望着璀璨的星空。 穷我毕生心血，狮帮赛场之城，专门为你弄一个 NPC， 骄傲吗？就用我这个形象，代表全联盟的人教育你。你到时候过来打，我让他虐死你。 他极轻地笑了一声。方景行听得清楚，呼吸微微一紧，扭头看他。 被虐了还挺高兴啊。 嗯。 是你哪个朋友啊？你们感情很好啊。 对啊。 和我比起来呢？ 江晨看他一眼，坐起身，决定干净利落一点。 方景行。 方景行跟着起身。啊？ 你最近想干什么？ 方景行心头微动，想一想撒谎的后果，立刻放弃，坦然道： 我在追你。 他认真地看着身边的封印师。 我喜欢你。 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失联那次回来没多久就发现了。 他忍不住凑近一点。 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啊？ 他们用的一直是队伍频道，周围的人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见他们坐在草地上不动，一时好奇。 哎，他们还打吗？ 肯定打，这才打了一次，再说两位大佬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人。 应该再商量对策，再等等。 还有录像的吗？拿过去给他们看看旁观者的视角，兴许有用呢。 对对对。 众人一边说一边询问。几秒后，顾问出列到了他们的面前，然后就见暗明的手一挪，握住了封印师的手。 我就不该来。 身处焦点的两个人齐齐看向来人。 我来帮忙。 方景行随口说了声好，大部分的注意力仍在江晨的身上。刚刚江晨一直沉默，他忐忑不安，摸不准对方的心思，便想再主动一点。现在扫见江晨因为顾问的到来而挪开手，他便没敢再握上去。顾问假装自己瞎了。 我录了像，你们看看。 谢谢。 顾问把视频一发，半秒钟都不想多待，扭头就走。精进联盟热情地迎回他们的帮助。 怎么样，大佬有主意了吗？ 他们是怎么说的？你问没问他们的直观感受啊？ 你咋这就回来了？跟着听听呗。 就是。 闭嘴。 帮众立即消音，老老实实站着，等着大佬开第二场。草地上的两位大佬仍靠在一起坐着。 我把视频发频道。 他 一向不喜欢拖泥带水，活到现在连生死抉择都做过，但刚刚那一瞬间他愣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严格讲，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处理感情问题。学生时期虽然有不少人对他告白过，但他那时没心思谈恋爱，一律是冷淡拒绝。现在他也没有做谈恋爱的准备，但却处理得很纠结。一方面，他能确定自己不讨厌方景行，甚至没有方景行陪着玩，他还会无聊。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轻率同意了，万一发现不是那种感情，有点不负责，一时进退维谷。可僵持下去，毕竟不是他的风格。 我考虑一下，咱们先做完这个任务。 方景行悬着的心一松，依江晨的性格，没有直接拒绝，就证明他有戏。好，二人开始研究视频，顺便把他们拍摄的第一视角也看了。江晨简单地点评了黑色封印师，70级以下的技能基本是按照他的习惯来的，以上的和后续添加优化的技能则和现在的他略有不同。方景行也看完了剑客的攻击风格，觉得简直是脆皮克星。 这是按照谁的数据建的？你朋友自己？ 对，只用了外表，他没那么厉害，当初做这个只是想虐我。 那你肯定虐得他很惨。他现在还在游梦吗？ 不清楚。 那些人如今过得怎么样，他很多都不清楚，问也没有什么立场能问，只好等出院了再说。他站起身， 走吧。 二人在围观群众激动的注视下开了第二场，依旧由江晨发起攻击。两个人躲开封印师的技能之后，再次分割战场。白龙谷不太懂， 怎么又是一v一啊？ 按照他们上次打3v3团战的风格，他本以为两位大佬会连控剑客，先把封印师拿下，没想到竟然不是。 他们一起集火会好点吧？ 几位帮主站得都很近，飞星众目闻言便看一眼顾问。 你刚刚没问一句？ 不用我提醒。 几人一想也是，可能大佬有什么想法吧。大佬的想法很简单，这剑客是特意给江晨做的，江晨便欣然赴约，要自己打死他。方景行知道他的心情，当然支持，何况组合模式是想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单独拎一个出来应该没有单人九级顶端的难度大。这念头转完没多久，他就又被封住了，摸了摸，开始怀疑魏晨搞不好是同水平任务里最难的一个。 我跪下真管用啊。 你试试。 方景星不置可否，等到封印效果结束，立刻还回去一个控制，爆发压他的血。高手过招往往不会耗费太多的时间，方景行和封印师的血量掉得飞快，都只剩一个血皮，眼看一个技能就能带走对方。这时只见人影一晃，剑客竟猛地一个反身，扔下敌人赶到封印师的身前，替他挡住了致命一击。与此同时，黑色封印师探身扔过来一个攻击，方景行顿时扑街。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